今日是2021年的10月7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94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呢去荔枝角探快必的就是逆权教师杨子俊。杨老师英文名就叫 Raymond。612呢右眼中了警方的子弹，相信大家记忆犹新。快必未上船之前，经已好关注杨老师不获续约的不合理对待的了。今日他们两人终于见面了。快必今日咧就喺四号窗嘅，佢今日咧就坐定定喺度等啊，见阿 Raymond 啦，见到佢嘅时候好开心咁入个手先，等计时一开始，快必咧就非常之斯文咁同佢打招呼，亦都第一时间慰问佢嘅眼嘅伤势吓。Raymond 就话右眼视力咧只系剩低 2.5% 至 5% 啫，好少咋，不过暂时经已稳定落嚟，老实讲就唔会好翻噶啦，希望就唔会恶化啫。之前有试下食蓝莓啊，一啲护目嘅补品之类咧，补下只眼，有冇用呢就真系唔知啦。上船超过一年啦，快必非常之关心外边嘅环境同埋气氛吓，特别就向杨老师了解个情况。Raymond 话，自从国安法之后咧，气氛当然差咗好多啦，唔使讲啦。佢哋做出版嘅，面对最大嘅问题咧，系好多印刷厂啊，都唔够胆复印时事政治有关嘅书籍啊。特别是杨村一班言语治疗师因为出版刊物被捕之后呢，以国安法告他们煽动憎恨政府这些东西，令到印刷厂就更加提心吊胆了。所以杨老师出版社呢都有一些作品因此而搁置了的。快必就是因为煽动憎恨政府这条古法，又不是古法严局计，是古法而被控告的第一个人来的。所以他都很明白条红线呢其实就唔知摆喺边嘅，任佢哋画嘅龙门呢亦都係任佢搬嘅。但係佢觉得呢一个对于创作者嚟讲呢都係一种危险嘅诱惑。因为从事创作嘅人呢总会唔多唔少呢希望挑战一啲红线嘅。杨老师亦都非常赞成呢个讲法，所以呢佢都係用緊文艺创作嚟回应时事政治啊。好似动物农庄嘅香港版啦，以及出版寓言故事啊、散文小说等等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嘅话呢，可以多啲留意同埋支持山道文化嘅出品嘅，条 link 喺文字稿里面揾啦。作为一位教徒啊，快必对于罗马暴政点样对待犹太人呢有相当嘅认识嘅。佢每周呢都会写呢个周日讲章啦，古今对照，佢话好希望呢写关于罗马暴政嘅小说。罗马当时呢就係太平盛世嘅。强调呢要乜嘢啊，繁荣、安定、和平。但係一切呢都係建筑喺高压嘅统治之下嘅。同我哋现时身处嘅环境係咪有啲相似呢？历史呢都係不断循环嘅。快必之前呢成日同朋友讲啊，喂走得就走啦，唔走留低喺度嘅人呢喺黑暗嘅时势之下呢寻找空间，尽量做呢。Raymond 呢都好赞成快必嘅讲法嘅。虽然留喺度嘅人遇咗成本好高，唔走得或者走得都唔走嘅人呢点都要尝试喺有限嘅空间里面尽做，咁样留低呢先至係有意义嘅。Raymond 呢书生一名，温文尔雅，但係就有一颗坚强嘅内心。快必呢好欣赏佢有继续撼击高墙嘅勇气同埋担当。香港正正就係需要杨老师 Raymond 呢，周冠威导演呢，星哥陈朗星等等真正香港人一起撑下去的。快必就话俾 Raymond 知啦，佢喺船上面睇咗好多书，啱啱睇完路云神父嘅心应心，20年前已经读过佢大部分嘅作品㗎啦，受佢深深感动。90年代嘅初期呢，香港有一间基督书楼引入咗天主教作者路云神父嘅灵修著作。听讲当时呢有一番非常老土嘅讨论，就係话呢基督教书室应该推介天主教作者吗？何其狭隘浅薄啊，不值一薄。根本上除咗宗教书之外呢，呢一排消闲书呢都係以东野圭吾为主啦。东野喺荔枝角呢算係最受船员欢迎嘅作家嚟嘅。唔知佢知道之后呢会唔会觉得係一种殊荣呢？杨老师记得雨伞嗰阵咧喺旺角见过快必嘅街头演讲啊，感觉佢系比较火爆激动嘅人嚟嘅，觉得佢除咗瘦咗好多之外咧，亦都颠覆咗好多对佢嘅睇法，觉得佢原来都系好斯文友善， 又会写字咧，又会画画咧，对事情咧系深思熟虑嘅，不变嘅依然系风趣幽默吓。睇住得翻六秒钟嘅时间啦，快啲最后多谢杨老师今日嚟探佢啊，煞有介事咁样鞠个靓躬先啊，咁有礼貌，唔怪之 Raymond 觉得佢斯文友善啦、啊。顺带一提啊，杨老师今日咧都帮咗快必好大嘅忙嘅，因为快必整咗成廿几本书同埋一沓信啊，要交翻出嚟啊嘛，咁啊沓好之后咧，边个拎出嚟啊？咁杨老师咯，咁但系负责安排嘅职员咧，亦都系非常之 nice 嘅，咁多书好难攞噶，特登准备多几个胶袋，方便去拎走。于是快必讲多谢职员，亦都辛苦晒 Raymond 啊。大家之前咧有寄开信俾快必嘅话咧，特别留意啦。以后信件咧可以寄去以下嘅邮箱嘅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1号。重复一次，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1号。记住，唔需要写收件人名，记住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噶。嗱，若果你仲未写个信俾快必咧，即刻不要问，只要做，分享你嘅所见所闻所想。支持佢，快啲等緊你哋嘅来信嘅。若果想寫俾师叔嘅话呢，亦都係可以寄去以上嘅信箱地址嘅。咁除咗35+案啦，快啲仲孭住14条文字獄嘅控罪啊。开往拔摩岛的轮船，快啲喺上面经已度过超过一年啦。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。所以快啲 subscribe, 快啲嘅 patron 啦，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仲有师叔嘅 patron 呢，佢亦都需要你哋嘅支持㗎喎。OK！唔該晒，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